北京的声音，北京新闻广播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，请听徐徐道来话北京，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。 日下帝烟幽州城，历史残篇老北京，有个大杂院，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， 有钱不住东南房，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听徐德亮，徐徐道来，话北京。 大杂院里头，老北京的故事。从北京南城的和平门往北，就是北新华街。在这条街两侧呢，现在还残存着不少老北京的胡同，被称为西荣县胡同地区。西荣县胡同一带啊，从来也不是商业中心，更不是娱乐中心，也没有西单前门那么繁华热闹，更没有天桥那么喧嚣那么嘈杂。西荣县胡同啊，西旧帘子胡同，西新帘子胡同啊，新笔街油坊胡同，西栓胡同，卫英胡同，南翠花街等纵横相交，形成了一片老北京的传统住宅区。当然随着城市的建设呢，这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西荣县胡同北半边没有拆除，现在是北京中国会的熏杯子府、31中学等都完好的保留着。胡同已经拓宽为35米了，成为西长安街与宣武门西大街之间的一条城市的次干线。油坊胡同拓宽为25米，成为城市之路。西荣县胡同南边呢，包括新旧帘子胡同、新笔街、西中胡同等已经全部拆除了，建成了很多6层的居民楼。但是呢，这些个楼房啊，不像现在咱们一般新社区似的啊，一排一排那么建，不是，它是由楼房围合组成的，叫组团式的院落，仿佛依稀呢还有些老北京四合院的影子。在我们的节目中也曾经多次提到过这一片的胡同，因为当年传说中的硕二爷就住在帘子胡同，有关硕二爷的故事总是让人捧腹不已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，我是徐德亮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游走京华，跟您说说帘子胡同里硕二爷惩治地痞剃辫子的故事。那这是怎么回事？您还是听我给您徐徐道来。 来吧，您就再听哦，北京城里头您老看看，天坛地坛白云观，西山景山万寿山，北海故宫博物院，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，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。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。 北京的故事，硕二爷呀，大事小事什么事都管，可以说是关心民间的疾苦。这天早晨，硕二爷出门遛弯回来，看见自个儿门口啊站着一个小伙子，也就是20来岁，长得不寒碜，但是这小伙子穿这身衣裳特别，他是紫色啊带绣花的裤褂，那个年月倒是有这么穿的，可也就是穿一身紫，他可不是，不单是紫裤褂，连鞋带袜子全是紫色的，一条大辫子，大松辫啊，在头里耷拉着，呵，这大辫子都过了膝盖了，挺着个脖子，啊，7个不依8个不饶，手里拖着鼻烟壶， 就在帅爷门口啊，一边走溜啊，一边唱。唱什么呢？唱的都是淫词浪语。帅爷一瞧这可不像话，帅爷就过来了，一拍他肩膀，哎，胡唱什么呢你？这小伙子抹着鼻烟正往鼻子里吸呢，回头一瞧是硕二爷，呵，把鼻烟直接抹嘴里了。当时把大辫子往后一甩，呵，俩手往下一搭了，是垂手站立，装的要多老实有多老实，其实这人可不老实，这是一个地痞无赖，成天家蒙吃骗喝呀，专门欺负老实人。姓什么呢？姓倒，姓倒啊。叫什么呢？叫倒霉。那位问他怎么起这么个名儿，你瞧，不倒霉这就没这事儿了。这种人，哎，说现在话就有点那个小流氓那意思。但是这人呢也好对付。怎么个好对付？哎，好听奉承。结果赶上有人阴他了。大少爷，大少爷，您可是了不起呀、啊。咱们这一方提起您没有不高抬大拇哥的人物自豪，我们惹不起您。可但是啊，您要是真横，您把您唱这小曲儿啊，您在树二爷门口唱一段，您只要这么一拉签，我们让您吃一辈子。哎，就怕您不敢唱去，您就敢跟我们家门口唱，您是假横，这是阴他。当着这么些人，他脸上可挂不住，心说我要是不敢应，那就栽了跟头了，改明儿在这地方我就混不住了。可硕二爷谁不知道啊，皇上二大爷，要是碰上他本人我受不了啊，兴许能关我十年。哎，因为我唱这东西确实是损寿的玩意儿，这不是闹着玩的，不能去。哎，后来我一琢磨，他这院子挺深呢，大清早的我在门口小声唱两句，莫也这么一拉腔，他在里边也听不见，但是街面上我可就是人物自豪了。嗯，我说怎么着，我要在树二爷门口唱小曲儿，临完了一拉腔，我吃谁一辈子？吃我一辈子呀。有宝的吗？有宝，我宝，我宝，我宝。嚯，周围这帮闲人全宝，这不跟着起哄吗？行行，明儿一早只要是不下雨咱们就去，我就堵着他门口唱。行啊，好，就这样，打堵的连同保人站在边上看着。哎，这小伙子，哎，第二天早晨到这来，脸冲北，抹着鼻烟，得意洋洋跟这就唱上了。他可真没想到树二爷起得这么早，都溜完弯回来了，哎，正赶上他在门口。树二爷过去一拍他肩膀，他一回头再一瞧，呵，周围一个人都没有，保人啊打赌的全溜了，碰上硕二爷了，这事儿没法管了。这小子一瞧，嚯，就剩自个儿了，知道自个儿得规规矩矩的，呵，装的好啊，服服帖帖，双手垂手势力，哎，点头哈腰，二爷您起真早，你也够早的呀，上这干嘛来了？没干什么。没干什么？我听你刚才那儿哼哼唧唧唱小调呢。啊，没，我这嘿嘿没唱，在我门口胡唱啊，唱什么词儿呢？是我也不知道什么词儿。废话，打你嘴里唱出来的我都听见了，你不知道什么词儿？他是这个意思。我昨儿个我听俩小孩唱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，我就跟着瞎哼哼。哎，今儿早上到这门口吧，哎，我把昨儿的事儿想起来了，哎，我心里这么一念叨啊，哎，嗓子就出音了。对不起您，对不起您，哎，您把我放了得了。你不知道这是淫词秽语啊啊！往后可不许唱这个了，谁家里没个妇女啊？让女的听见这可不成啊！是，我不敢了，不敢了，走吧，谢谢您呢。要走呢，他应当一转身，走了就完了，没你事儿了。可他不转身。一步一步往后退，脸呢跟硕二爷对着，哎，谢谢您。退了几步，离着远了，转身就要跑，转身要跑没跑这当，二爷一瞧，呵，这人真正的地痞。这怎么看出来的？因为刚才呀，他这个大辫子在头里，硕二爷这么一拍他肩膀，先把辫子甩后边去了，所以看不见。这辫子怎么就能看出这是地痞来？哎， 他这辫子是又粗又长，编的还挺松。他一松他就粗啊，就长啊，长辫子过腰眼儿，还编出了三四个花儿。这还不算，底下辫梢啊一尺多长，可是晚上撅撅着，这叫蝎子钩。在清朝，地痞、流氓、土豪都留这个，那意思我多横，我不单人横，我连辫子都横。哎，这怎么能往上撅撅着？它里边这有硬东西啊，是不是？辫子梢撅着，呵，这人横。只是这么留辫子的，准是地痞。二爷把他叫住，等会儿，回来，有话问你。你这个辫子为什么编这么松啊？哎，你说这小子要说啊，回头我找地头棚，我把它编紧点就完了，就没事了。他还非得找理由。哎，二爷，我编这个辫子，他是为了图个凉快。哦，图凉快怎么讲啊？啊，是你想啊，中午我要往北去，那正好晒着脖子呀，编的松点儿，把脖子就挡上了，这不就为晒不着吗？说二爷一听不像话呀，一天到晚不能总是晌午啊，而且你就是往北吗？你就不能往南吗？夏景天你要把辫子编紧了，外边透风，这才凉快呢，把脖子都呼上了还凉快什么劲儿啊？嗯，你不是好人，你是个地痞无赖。不，二爷，我做小买卖的，呸，你不是图凉快吗？走，我带你凉快去。这小子也不知道要往哪儿凉快去，反正跑是跑不了了。为什么？他拔腿一跑，树二爷不用追，在后边一嚷嚷，头里就截住了。反正跟着走吧。树二爷带着他出了帘子胡同，够奔荣县胡同。出口啊，就是西单牌了南大街，街东了有个地头棚，啊，就理发馆呢。门口挂半截竹帘子，进去。哎，这小子先帘一进屋，树二爷可没跟着进去，就站在外边听。一听，好，这小子人缘还真好啊，呵，这里边掌柜的手艺人伙计这份客气劲儿就甭提了。哟，大少爷来了，来请坐，喝水吧，徒弟倒茶去。那什么，您吃饭了吗？要不然给您叫点烧麦啊。这茶您要喝着不是味儿，咱再重沏啊。哎，来，您坐着坐。好，舒二爷一听，是不是我看错了？这人是好人，要不人缘怎么这么好啊？我进去看看去。一掀门帘，舒二爷也进来了。啊，众位辛苦忙着呢。大伙儿抬头一瞧，哎呦，这是皇上的二大爷，就在这门口住啊。掌柜的赶紧过来，哎呀，二爷来了，您个贵人踏见地呀。您老人家是剃头啊还是刮脸呢？哈哈，不剃头也不刮脸，我有个朋友啊要图个凉快啊。掌柜一听，二爷，天挺热的，我们这就一间门脸啊，后边还有个大灶，这开个天窗也不凉快啊，图凉快您得上您家花园啊。哎，是固然呢，你这屋里不凉快。你看他长这么长的辫子，要剃剃头重新打打辫子不就凉快了吗？哦，这么回事啊。嗨，那好说。您这朋友哪儿住？我们跟您去啊。还是把他接这儿来。哎，这不是自个儿来了吗？哦，他呀。掌柜的身上直打冷着呀。哎呦，怪不得这主平时老欺负我们啊，做了活不给钱还要吃要喝，感情跟硕二爷是朋友，好嘛。哎呦，过去没亏待他，要这错待了这小买卖就封门了，就哎呀，我得跟二爷我表表功吧啊。这是掌柜的心里的话，他这一表功坏了，全给告下来了。哎呦，二爷，我们知道这位跟您相好，不敢慢待，他老说呀认识好多阔人，这估计跟您是把兄弟吧。嗯，舒二爷一听，好小子啊，到处蒙事。哎呀，这二爷他在我们这儿啊做活，我们都不要他钱啊，不但不要钱啊，我们还请他吃饭啊，我们给他叫饭吃他也没花过钱。赶上贪老手头要窄吧呀，还跟我们要钱，这不是上回柜上没钱贪老把我们的铜盆夹走了吗？啊，这一说这小子可坐不住了，心里说，哎呦，你这是啊把我给送下来了。二爷一听，哦，感情这么个人缘好，拿手一指他，好啊啊，跟我是把兄弟，还认识不少阔人，就为蒙吃蒙喝。 就为欺负手艺人啊。来，你们可受点累吧。拆辫子啊，是，就是那种理发棚啊，没有大躺椅。墙上呢挂的小圆镜子，挨着墙边仨座，哎，这边仨座有那么个小凳，挨着凳有个茶几，坐那儿剃头打辫子呀，可以把手啊，哎，放茶几上。墙上呢有一溜小钉子，干嘛呢？就是挂辫穗的。啊，什么叫辫穗子？就是假头发。女人的假发是一绺，男人的假发呢是三绺编的一块，哎，编出来好看。掌柜的让他过来坐下，先在脖子后边啊垫条毛巾，打开辫子这么一拆，好，哎呵，这一个辫帘子，哎呵，这又一个辫帘子，一连拆出仨辫帘子来，末了还跟铁丝儿。这铁丝儿干嘛？您琢磨，辫梢怎么会撅着呢？它是里头有根铁丝儿跟那盯着呢，感情真头发呀并不多，要的就是这个样。二爷坐旁边看着，忽然一伸大指，呵，你这为图凉快呀？啊，辫子里边仨辫帘子，你这脖子算有劲儿啊？嗯，你还以为这好看呀？挺大小伙子就喜欢这个，来给他洗头。一说洗头，这小子一哆嗦，我这辫子今儿怕落不住，往后这要见着一沫子，这不好看呢。见着朋友们，你这辫子哪儿去了？哦，让帅爷给拉了，舍不得，但是又不敢驳回。掌柜的一瞧，心里也明白了，哦，感情这人跟俺也不是把兄弟。哦，这就是地痞无赖，平时欺负好人，搅得街面上不安，树二爷这是要治治他。好嘞，小贼，让你加我们铜盆，我再给你添点菜吧。嗯，二爷，您知道他呀素常就在这做活啊，一不对心思就打我们，上回啊抽我一嘴巴，您看看现在我这牙还活动呢啊，他还摔东西呢，借了钱也不还。我们以为啊他是哪位大官的少爷，是哪位爷的把兄弟，不敢惹他。这不刚才我以为您是替他说话呢啊，您这一进门我看这小子脸色就不对，我们以为他肚子疼呢。哦，感情这跟您不认识啊。大少爷，素常你可把我们欺负苦喽，今天啊您也该受受喽。这会儿伙计打过来水了，掌柜的一把给拦住，等会儿，你能伺候着大少爷吗？啊，哪回都是我给做活啊，今天还是我来。掌柜的到大灶旁边，那儿有个汤罐，昨晚上兑的水啊今儿早起就开了，在这儿打了一盆，端回来放脸盆架子上，您得下手给他洗头啊，一摸，呵，太烫，找了一瓢，又拿了块手巾，来，您低头低点头。这小子做梦也想不到是开水呀，老老实实往这儿这么一坐。掌柜的过来，这手一掐脖子，这手拿起瓢来舀一瓢开水，往脑袋这么一浇，哗，这小子都岔了音了，哎呀，我烫啊！那可不是烫吗？啊，怎么了，大少爷？您这给我洗呀，还是褪毛啊？太热哦，太热呀。没事啊，别忙，慢慢的呀，就凉了啊，慢慢就凉了。好，等凉了，我脑袋也熟了，您拿手摸摸啊，太热。不是，您了想啊，我要是下得去手，我还拿瓢舀干嘛呀？哦，诚心的呀，我这脑袋受不了，您兑点凉的得了。哎，兑凉的不费事，把热水倒桶里，哎，过去弄点冰水，哪来的那么合适的冰水？门口有一卖酸梅汤的，哎，往脸盆架子上一搁，得了，这合适。哎，小子一低头，掌柜的舀一瓢往他头上就浇。您琢磨，刚拿开水退完，再一浇冰水，这多大罪孽呀，这个。哎呀，呵，又起了嘎掉了啊。哎呀，你是要唱戏似的呢？不是，你这太凉了。哦，那怎么好，不是您给兑合适了得了。哦，兑得不凉不热，再换一盆。都换了水，稀里哗啦一洗，拿椅子一搓，刚要替，二爷说话了，哎，你们谁手快给他剃，我还得吃饭去呢，我等不了啊。哎，我来，我手快。你瞧，说二爷一吩咐，那谁不献殷勤呢？这准得有好处啊。 这刚要替二爷从腰里啊拿出一个纸钱来，就是一铜钱，掌柜的给你啊，谢谢您。谢什么呀？谢什么呀？哦，你以为二爷我给你一个钱这是赏钱，怎么也不能给一个钱啊，这不是骂人吗？剃头的钱啊我回来给啊。我告诉你什么意思呢，连长带短啊都给他剃喽，但是也不能全剃喽，得给他留个小辫儿。这小辫儿怎么留呢？就照这纸钱留，就留这么大一块头发编小辫儿。留大了我可不答应，哎，留小了也不成啊。剃好了我给十两银子。掌柜的一瞧，好嘞，您放心，大不了也小不了。这小子一听，这可损点儿，脑袋上就留这么一丁点的小辫儿，走大街上成歪毛淘气儿了。嗯，二爷您别让他们这么剃呀。别剃呀，就这么剃啊。你们拿刀子就给他剃头，他要是敢捂脑袋就拿刀子剁。拿手一捂，把手指头就给我剁下来，听见没有啊？听见了，就这么着吧。把这纸钱啊，掌柜的往耳朵里一塞，拿起剃刀来，蹭蹭蹭。啊，什么叫拉个口啊？哪个叫片下片肉了？都不管了，嘁哩咔嚓，掌柜的高兴啊，都剃下去了。哎，坏了！掌柜的一想，我光顾剃，我没给留这纸钱的头发。哎，呵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怎么好法啊？这不是剃一光头吗？耳朵后边还剩一点儿，还没剃着呢，赶紧拿着纸钱这么一比划，哎，差不多，等蹭蹭，留了圆咕噜嘟这么一小撮头发，头发还挺长的呢，打耳朵后边一直能啊，最起码得垂到后脊梁那儿，还给编个小辫儿，呵，弄根红绳这么一系，这小子一瞧，我这是歪毛淘气儿啊，自个儿想往下揪又揪不下来，心里的堵得慌呢。可还不能带出来，哎，勉勉强强凑凑合合，谢谢二爷。凉快不凉快呀？凉凉快凉快凉快凉快大发了，嗯，凉快大发了。我可告诉你，以后你可得明明白白啊，好好做人。你要是敢再在我这街上唱淫词、说浪语、欺负手艺人，我照样替你。好嘞好嘞啊，那什么，我就这样，别光这样不成，光这样不成。我还告诉你啊，我现在回去吃饭，你吃完饭我再回来，你不许走，就在这儿这么待着，得让来来往往行人看看你剃这小模样。哎，别我这一走你蹭一下，你把这小辫你给剃了，你剩一秃瓢啊，那也比这好看是吧？那不成。哎，那什么，掌柜的找个绳啊，拴着这小子腿，就在你这门口啊，你把幌子摘下来，拿他当幌子，中午就让他在这蹲一中午吧。呵呵，这招可损点啊。哎呀，这小子一听，您没关系，您走，我也不走，我跟这蹲一中午得了。掌柜的在旁边还起哄呢，哎，您放心，他走不了，我呀把幌子摘了，买卖我也不干了，我拿绳我自个儿我盯着我拴这小子腿上啊，他只要敢跑我就一蹬一蹬，他准趴下。 音节跃动，描绘市井风情，声腔抑扬，勾勒精华美景，弹板丝弦，韵律悠扬，听徐德亮演唱《北京小曲儿》。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，我是徐德亮。下边呢就是北京小曲儿，今天啊咱们来听一个牌子曲儿，叫《柳枝香》啊，叫白了叫柳子腔。这个故事呢取材于《西游记》无底洞，就是妖精大战猪八戒这么一点儿，这个很俏皮的叫柳子腔，又叫柳枝腔，又叫柳枝香。这个 权威发声，新鲜资讯，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，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，可听可看可信可用，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，听听 FM，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